所以我们可以开始今天的第一个节目，就是这个公众的演讲，主题是保持坚定的信心到底。我们请姚弟兄做出这个演讲。 在先进了我们的每天生活，如果说要保持坚定的信心，的确是不容易的。为什么呢？生活都充满了压力、难题，健康、工作、生活、功课都会有很多的困难出现，经济也开始不好一段时间了，传道也不时会遇到反对，反应也是冷淡，那么种种的这些因素都会削弱我们对上帝的信心。但是我们却要坚持到底。底是指呢自己的生命可能会先结束，另外一个意思呢，就是这个旧制度的终结。无论哪一件事情发生之前，我们都要保持坚定的信心到底。我们有坚持到底的信心吗？圣经的希伯来书给人一个很大的何时的鼓励。可能你知道，在第一世纪，上帝吩咐保罗写下这个希伯来书，他的理由呢，就是在第一世纪散布在各地的希伯来裔的信徒啊，基督徒，当时他们面对呢好几个很大很大的因素呢，削弱他们的信心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？就是当时的犹太教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，基督教是一个新的宗教，犹太人大大的压迫基督徒。然后呢，也有些弟兄姊妹觉得倒不如符合希伯来这个宗教人的要求，反正他们也是有在崇拜耶和华，他们是说有崇拜耶和华，倒不如符合他们一些呢的信仰，一些活动生活不就是更容易吗？那第三个因素呢，就是基督徒在信心上呢，有些弟兄姊妹们没有稳固他们的信心，在生活中太过的忙碌，那因此呢，保罗就写了希伯来书这本书，鼓励当时的基督徒，给他们一些原因，如何怎么样呢？保持坚定的信心到底。今天我们的演讲呢，就会先讨论希伯来书第三章的经文，然后第四章的经文。请翻开到希伯来书的第三章，我们先会读第一节的经文。希伯来书第三章一节的经文说，因此都同得天造的圣洁弟兄，你们要悉心想想耶稣。我们承认他既是使徒，也是大祭司。保持坚定的信心跟悉心想想耶稣有关。想耶稣的哪一个方面呢？ 细心想想，他是一位使徒。使徒是什么意思呢？使徒就是说被奉差派出去做一项任务的人。使徒当然也是有一个重要的职责，是什么呢？传道，传讲王国的信息。耶稣也是使徒，他时常把王国的好消息传讲出去。当然他也遇到很多的反对，人不喜欢听他讲的事情。他有灰心吗？当然没有。不过呢，经文也鼓励我们细心想想，耶稣也是大祭司。耶稣大祭司的身份是他在地上受过严重考验，种种考验之后忍耐到底，被耶和华复活，然后呢才在天上享有这个大祭司的尊荣。因此经文简单的说，当我们保持信心，坚定的信心到底呢，做传道的工作，耶和华肯定会奖赏我们这个坚定的信心，例如他奖赏耶稣一样。再看第二到第六节，他说摩西怎么样在上帝的全家敬忠，耶稣也照样对任命他的上帝敬忠。耶稣比摩西配得更多荣耀，就像建筑房屋的比房屋更有尊荣一样。任何房屋都有人建造，但建造万物的就是上帝。摩西不过是示意在上帝的全家敬忠，为后来要传扬的事做见证。基督却是儿子，忠心管理上帝的家。我们如果谨守坦然无惧的心，谨守可跨的希望，坚持到底，就是上帝的家了。那这几节经文跟保持坚定的信心有什么关系呢？首先我们看回第二节，第三、第四、第五都谈到摩西。摩西呢是以色列人非常非常尊敬的，但是第三节他却说耶稣比摩西怎么样优越得多。为什么呢？理由第四节他说在上帝引导之下，耶和华耶稣建造了万物，那么耶稣也遭了基督徒的徽宗。第五第六节另外的一个原因，摩西他伟大，却只不过是上帝的仆人。如果你看第六节，耶稣他却是上帝的儿子，他被耶和华立为管家。基督徒会众呢是基督的家，耶稣为基督徒会众呢付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。耶稣非常的爱这个家，这个基督徒会众。那么我们如果要爱这个基督徒的会众，上帝的家，我们就依靠什么呢来表明我们爱这个家？传道工作，我们做出虚访，我们来参加聚会，我们有优良的品行。那么这全部的活动 都是跟上帝的家有关系。如果我们半途而废，不再爱这个家，我们不参与他的活动，那么随着我们这个信心就不坚定了。相反，如果我们可以爱与这个会众，我们就会有坚定的信心。所以上帝的家跟我们的信心有密切的关系。因此第六节说，坚持到底就是上帝的家，他给我们这个鼓励，爱我们的家，爱我们所属于的会众。第七到十三节他说，所以正如圣灵说，今日你们如果听他所说的话，就不要硬着心像以往一样惹他发怒，像当日在旷野试探他，在哪里你们的祖先考验我试探我，他们尽管看见我所做的事四十年还是这样待我，所以我厌恶那一代人，说他们的心时常偏离正途，从来不认识我的道路。我就在怒中发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去得享我的安息。弟兄们，你们要当心，恐怕你们有人离弃永远的上帝，就形成邪恶不信的心。你们倒要趁着还有称为今日的时候，天天彼此劝勉，免得你们当中有人受骗，就因起信来。那其实这七到十三节，他是说要保持坚定的信心，有哪些事是应该做的，有哪些事不应该做的。那我们来分析一下，第一件应该做的事，第七节，今天今日，他鼓励我们，今日呢，就是最好的时候来做什么事情呢？取悦上帝的那一天。为什么不要等到明天后天呢？明天后天可能我们会失去我们的生命，失去了我们的健康，所以今天每天我们都会尽力的履行我们基督徒的义务，这样我们的信心就会变得坚强。第八、第九节是说一件我们不应该做的事，不该做的事就是第八节所说，惹怒耶和华，试探耶和华，不满上帝的安排。那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呢，四十年呢，经文说他们不断的考验、试验、试探耶和华，看呢，耶和华能够忍耐啊，多长的时间，多深？我们千万呢，不要这样做。十二节，他告诉我们，反而应该做的一件事就是查验我们的心，看看呢，我们有没有最近形成一个邪恶不信的心。十三节他说要有坚定的心，就该怎么做呢？要天天彼此劝勉，天天彼此劝勉，就是说我们应该天天跟弟兄姊妹们亲近交流，学习怎么样亲近， 学习怎么样认识我们的弟兄姊妹，学习呢误会出现的时候怎么样去解决这个误会。如果有做到这些呢，就彼此劝勉了。十三节也说，天天劝勉呢有一个好的裨益，就是使到我们不会受什么所偏，罪所偏，然后呢最后呢形成一个坚硬的心。罪能够骗人，罪喜欢攻击我们的弱点。如果你有属于自己的一辆车，你开车的时候不小心有一个轻微的撞击呢，你的那个门啊，或是车，或是车顶就凹了进去，对吗？有一个 V 型的形状凹了进去，漆也脱了。如果你以为车既然是铁做的，应该没有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，其实你是受骗了。为什么呢？日子久了，那个熬进去的那个弱点啊，就会开始生锈。你再不理它的，过了几年它就会漏水啊，穿洞。罪同样呢会喜欢攻击我们的弱点啊，使到我们受骗。那么它使到我们在灵性上呢变得沮丧，变得冷淡，变得过分正义，可能也喜欢挑剔别人所讲所做的每一件事，而且呢对有困境的弟兄漠不关心。换句话说呢，我们的心好像十三节所说变得怎么样，刚硬，硬起来了，心刚硬了，对保持坚定的信心基本上就是背道而驰，两码事，不一样的，不会互相照应的，反而互相伤害，那么就伤害了我们的信心。因此记得呢，要保持坚定的信心，我们一定要天天彼此劝勉。再看十四、十五节，他说我们必须把当初的心念坚持到底，才能同享基督的福分。经上说，今日你们如果听他所说的话，就不要硬着心像以往一样惹他发怒。第十四节你留意到吗？那这个字词他说我们必须把什么当初的心念坚持到底。当初我们认识上帝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念是怎么样的呢？可以回顾一下吗？当然可以啊。当时我们那个心念呢是非常的充满热心，充满这个勇气，喜乐。随着时间的过去，这多么年来耶和华在聚会、大会、传道等等的这些培训的活动呢，给了我们更多的经验，更多吸收的这些宝贵的真理知识，那我们的心念、我们的信心比当初应该是更加的稳固坚定，是吗？直到呢今天我们的信心可以面对更大的挑战，更大的属灵挑战，那我们就因此呢要经常回顾一下当初的信念，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保持在以后啊一个坚定的信心。 然后呢，在第十五节，他也说：“今天你们该听上帝的话。”我们不能实际上听到上帝的话，不过我们可以听到上帝用圣灵启示的话语，在圣经里面呢，我们可以听到他的话，他真的离开我们不远，在聚会大会 JW 电视网络呢，我们都可以听到耶和华的声音。那对我们来说，保持坚定的信心的确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梁柱，所以我们要善用呢这些工具啊，这些安排。我们来留意16到19节，16到19节呢，你会留意到这几节经文里面有三个问题。那三个问题是指着同样的一个目标。我们来看16节，他说：“是谁听了这番话，还惹他发怒呢？不正是摩西从埃及领出来的民众吗？40年，上帝又一直厌恶谁呢？不正是那些犯罪而死在旷野的人吗？他向谁发誓，不许谁得享他的安息？不正是那些悖逆的人吗？这样看来，他们不能得享安息，是因为他们不信。”不正是这个字词出现了3次，第一次呢是在第16节。不正是哪一群人？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起初是一群怀有信心坚定的人，怀着信心他们渡过红海，但是呢后来信心全失，又是也是也不是同一群人嘛。第17节，谁犯罪了？不正是以色列人吗？第18节，谁悖逆耶和华？不正是以色列人吗？这几节经文就提醒我们，信心是可以失掉的。以色列人的例子应该是我们的前车之鉴，鼓励我们要保持警醒了，任何的时刻都不要大意，因为信心是可以失掉的。来看第10章的第1和第2节好吗？既然上帝仍然应许人可以得享他的安息，我们就该张张静静，免得什么时候你们有人看来不配的应许，我们已经听见好消息，像他们听见了一样，只是他们没有凭信心跟听从的人团结合意，所以他们所听见的话就对他们毫无益处。这两节经文跟保持坚定的信心有什么关系吗？好像没有，不过其实却有。第一节他说，有时候呢，在我们当中有些弟兄看来，你留意这两个字，看来缺乏什么？缺乏信心。那我们就该怎么做呢？我们就该赶紧的去鼓励他们，让他们还没有失去信心，完全失去信心之前呢，我们怀着弟兄之情探访他，鼓励他， 安慰他。那么这样做就可以，好像第二节所说，后来呢，使这些弟兄姊妹能够跟我们团结合一，在他们还没有完全失去信心之前，用弟兄之情呢探访他们，鼓励他们，安慰他们，然后他们就可以重归会众，上帝的家，跟我们团结合一。鼓励别人也是我们自己保持坚定信心的一个重要活动。我们再看第四章的十二十三节好吗？他说十二节，上帝的话语是活的，是有力量的，任何比任何两刃的剑更锋利，连外表和内心关节骨髓都能刺穿分开，甚至心里的意念和打算都能辨明。在上帝眼前没有受造物不是显明的，在他眼中万物都是赤露敞开的，我们必须向他交战。请留意第十三节，上帝的话语是怎么样的呢？有力量的。当你发觉某件事情、某件东西有力量，你就应该想想呢，怎么样从中得到，怎么样获取这个东西的力量，对吗？上帝的话语充满了应许，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，不完美的理由、压力、疾病等等的考验，有时候我们就会对上帝在圣经里的应许失去了一点点的信心，我们的心开始摇动了，不坚定了。但我们受到鼓励该怎么做呢？沉思话语，然后呢就会得着力量，然后呢信心稳固，最后呢保持坚持到底。沉思话语，沉思应许，得着力量，信心稳固，最后呢坚持到底。那十四到十六节，他说，既然我们有一位伟大的穿越了高天的大祭司，上帝的儿子耶稣，我们就该坚定不移地承认他的地位。我们这位大祭司不但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而且像我们一样在各方面受过考验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所以我们应该靠近施恩的宝座，坦然倾诉，好叫我们蒙慈悲，活得分外恩典，作为合时的帮助。再次提醒我们，耶稣是什么呢？合时的帮助。我们得靠耶稣给我们这个合时的帮助，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坚持到底。所以这希伯来书三章和四章，如果你再看回第三章，我们简单的来留意一些要点呢。三章一节鼓励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也可以思想耶稣，想想他的角色，使徒的角色，大祭司的角色。第六节鼓励我们跟上帝的家保持亲密的关系，支持他的活动。第七节鼓励我们今天每天都 履行我们的基督徒义务，不要等。十三节说彼此鼓励，彼此鼓励的好处就是使我们不能受罪所骗。十五节鼓励我们留心听耶和华的话，耶和华的声音。第四章一和二节尽快的鼓励，看来呢信心不足够的弟兄姊妹。十二节说诚实上帝的应许，然后我们就会得着力量，然后呢我们可以变得信心稳固，最后导致我们坚持到底。对，这两章的经文充满了许多宝贵的忠告，那让我们把这些忠告呢都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上，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深信自己一定可以保持坚定的信心到底。